啊，有三四十人呢。 他们围着一个人在争吵，那个人一定是阿布鲁斯。 快，看来他们也刚刚到达这里，我们赶快过去。 哎，快走！救！救！ 救！ 救！救！救！救！救！救！救！救！救！ 救！ 救！救！救！救！ 你们不能忘，你们不能再去挖金子。 你干什么呢？你 不是你管啥呢？ 行，这里的金子我们挖定了。 我们不走， 就是要走你走。哎，把它扔河沟里去。 你们，你们听着， 快， 你们几个听着，你们要是敢动这里的一棵草，就别想活着离开这条山沟。 打死了！ 来， 住手！都不许动！ 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呀、 啊？古里比克。 阿布鲁斯， 路易山伯伯，你也来了。阿布鲁斯，好样的！ 来，让给。 这位老板就是路热山吧？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 他是库尔干的人，谁不知道你呀、啊？来，哎，抽支烟。 谢谢。不会，你是这帮人的头？ 大家互相帮忙混口饭吃嘛。 你们是要盗采金矿？ 什么盗采不盗采的，这年头啊，抓一点是一点。 不经国家的批准就采国家的矿草是违法的、哦、你知道吗？ 国家还能管到这儿来啊？ 破坏草原也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 我不知道。我说你们都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 如果真的不知道，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也已经知道了。现在赶快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，否则就是知法犯法。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赶快回去吧。 我们不走。 要走你走吧。 就是 管啥事儿啊！你陆老板，你给我们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们这些人走了好几千里地，到了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，容易吗？ 就是不容易嘛！ 那你们就到别的地方去干一些合法的事儿，不好吗？ 陆老头，别这么像真的似的。这年头，谁还不是为了钱喘气呀、啊？我们可以商量。听说你对塔什库尔干的每座山、每道沟，比对自己的手掌心还熟悉。哪儿有金子，哪儿有路，你都知道。我们合作一下，那真是大有前途的。怎么样？你只要指导，那挖出来的金子啊，分给你三成。 什么？ 你要是不要金子的话，可以给你现金。 啊、哦？怎么跟我做生意、啊、你们挖了我的金子才给我三成啊？ 嫌少、嗯、那好，你出个价。 我要十成。 你啊， 十成？ 你也太黑了吧。 塔什库尔干的每一粒石子，每一棵草，都100%的属于我，因为我是这儿的主人。 看来你是没有合作的诚意吧？ 那又怎么样？ 哼，这条沟里的金子，我们挖定了。 你敢？ 哼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开吧！ 快点的！ 谁都不许动！ 停！陆老板，我们这儿有40多人，就凭你们这几个，能打得过我们吗？ 不， 你看看，那个兄弟的手里还有枪呢。我看你还是答应了吧。 让我们答应什么？ 入伙啊。 我要是不答应呢？ 就把你们这两个男的杀了，把那两个姑娘留下。 姑娘留下？ 总不能放他们回去报信儿吧？ 就是啊。 好，你让我们商量商量。 不，